式，我们来跟各位重温到的就是电影《驴得水》里面的主题歌，由任素汐所演唱的《我要你》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电影《驴得水》哈？这个孙校长想当农村教育家，老裴呢想找回男人的尊严，周铁男想得到佳佳的爱慕，佳佳呢想揭露社会的黑暗，铜铁匠呢想出人头地，特派员呢想贪美国人的钱，美国人呢想花钱做慈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，被欲望驱使着却浑然不知，唯有张一曼只为活的自由。闹剧结束，每个人似乎都回到了起点，唯有一曼离去，唯有他是自由的。音乐导航一开始，虽然说今天稍微这首歌有一点点的伤感，但是我觉得在这些伤感的故事背后有那么一点情感的元素在里面。我们接下来来请出李健的歌声给我们带来这首《草原之夜》。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，草原上只留下我的情吟唱，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。 多 听李健唱歌，不仅能够听到 CD 的音质，更能够看到 DVD 的高清画质。草原之夜，皎洁的夜空，闪烁的星河，悠扬的扬琴，远方的姑娘，都是永恒的景象。李健的无论是演唱原创歌曲还是翻唱经典老歌，总是让人充满期待，带来无限的惊喜。就这一首《草原之夜》而言，最打动我的还是原来的旋律歌词，以及李健充填的第二段的歌词，中间呢也是植入到了我要你这首歌的部分的歌词，只是为了呼应前面的歌词，让人听完了之后呢，就会感觉到娱乐超过了音乐的本身。来听听这个区间的最后一首歌，梅艳芳《一生爱你千百回》。 爱你千百回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，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爸爸有双草鞋，搁在鞋柜上，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，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。或且，一颗泪滴到鞋上，引出这段故事，好长，好长。 草鞋是穿，爸爸是帆，奶奶的叮咛载满腔，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，充满希望的起航，起航。船儿行到黄河岸，厚厚的黄土堆上船，夜来听过青纱帐，天明遥遥山海关。草鞋是穿，爸爸是帆，奶奶的叮咛载满腔，一股理想的惆怅也满腔，蓦然回首又要起航，起航。一路跋涉到江南，东平无尽无暇看，峨眉山下好荒凉，不堪回首泪暗叹。 前是船，爸爸是帆，故国的叮咛不敢忘，强人无奈笑别的悲怆，信誓旦旦又将起航，起航。船儿行到澎湖湾，坐了妈妈来操桨，深情款款撑起疲惫的帆，又冲破了许多风浪。 草鞋是船，爸爸是帆，远远的故乡在早晚，满载半世纪漂泊的沧桑，全航的船儿快来靠港，靠港。全航的船儿快来靠港，靠港。全航的船儿快来靠港，靠港。 这里是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慧，也剩下不多的时间了，我们回到这个小节听到的是张明敏的《爸爸的草鞋》。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是每家每户必过的。春节呢以红色为主题，每家每户呢都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聊天，当然每年的春晚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关于春晚的记忆我们还存留多少？张明敏对中国文化，尤其是在民族歌唱艺术方面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，他以清新明快的风格，健康朴实的内容，抒发着爱国爱民族的歌曲，深受内地以及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欢迎。今天看看时间，30分钟就该结束了，有请陈美玲、原野牧歌以及刀郎怀念战友，明天见。 手拿。 漫散在天上，有个少年手拿长衣站在苍穹下，丝丝窜来超远如歌跳逗着我和你。有位情人啊，我想问一问，何处去何处是你地久天长。有情人啊，希望我能够和你一起和你一起翻个木叶床。 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，当我离开他的时候，好像那哈密瓜断了瓜芽。家住着我心上的姑娘，当我和她分别后，好像那图腾悬挂在墙上。花样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，竟是回来图腾儿还会再想。 没有花，这刹那被破坏吗？无野火都会温暖吗？无烟花一起庆祝好吗？若爱恋仿似戏剧那样假，如报警一切都美化，连双人都参照主角吗？